若被父王知道，你我吃罪不起呀。 只要我们不是父王分废之党， 共产献策又有什么？ 我看我们还是听大姐的话，为公的好。 你呀，就是胆小。 这位姐姐，我们快快拨开云雾吧。 慢着， 大姐，大姐， 别怕，只可偷看片刻， 晓得。 Thank you. 你们快来看呐！ 什么？ 看那茅屋之中有几位书生正在商讨学问呢。 四爷，少奶奶也要赞他们几句。 那是自然咯。 只好卖身为奴，近日他正要前去上贡，故而哭哭啼啼。 我看他孤孤单单，无依无靠，倒是可怜的很呐。 是啊，倒是可怜。 大姐， 快快回贡去吧。 Thank you.

与咱把他。 公公，三婶叫了两声，还有一声未叫，报过御三，交付于你。他若逃走， 我就找你。哎， 那御三拿去， 报过御三到手，我要上供去了。哈哈， 三婶叫了两声，还有一声，快去叫来。 唤英叔，唤英叔，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做我穷寒气，我上无天瓦遮身体，下无寸土泥足迹。大姐与我成婚配，怕的是到后来烈雨太多烧尽， 上无天瓦不怪你，下无寸土不及天地。我二人患难之中成夫妻，人间 听众朋友，安徽省黄梅剧团演唱的黄梅戏《天仙配》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，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

娘啊娘，唐四归黄家路，儿的娘身体虚实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庆鸿太师爷恩遇，殿下佳儿，请各位姐妹登堂。们胆小真贤玉，却不见秋香美在卷。时辰已到江开殿，千英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便是何时好？秋香，我举口上前讲他的啊，不，今夕为露谢清光，我还是要从容应时买点点走。 一步要找得见。三分终日相对母女，岂不要归王的母问杀人啊？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弟弟，我想最好用红颜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成眠。是我这一了，东乡最近气势冰霜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唱无罪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，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，怪只怪娃儿是对付夜光，外父姐妹都爹哥，只有只有一秋香。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秋色清幽透过香。巧戏有情那人，月老助我说愿望，相依今日做病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鸯。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上街呀。 别有